飘远方，花落人断肠，风吹向了过往，夕阳染红了惆怅，回忆多感伤，眼泪难隐藏，岁月怎剪不断泛黄的心伤。爱恨的泪光拭不去泪流千行，地久和天长，地老和天荒，曾经多美的伤渗透了胸膛，留下无尽的绝望陪伴。天长地老和天荒，曾经多美的